咁阿文咧，你话浸嗰啲豆咧，我咧就即系咪用啲醋咪过晒面头嘅？但我第二朝起身咧，就见到佢咧上边个面头咧就索晒嗰啲醋，咁仲使唔使 要要加翻佢噶？如果唔系咧，会发毛噶。 哦，咁 个面会有啲毛噶吓，系噶。 我知一定要浸住有醋嘅， 冇错， 可以用得嘅。 系啦，系啊，系啊。 浸几耐度咧？大概 睇下你浸乜嘢豆啦。嗱，一般嚟讲咧， 红豆咧， 嗱粒豆越细咧，就越唔使浸咁耐。粒豆越大咧，就大嘅系指黄豆啊嗰啲啦吓，黑豆啊嗰啲大啲嘅。红豆、青豆咪细啲咯，绿豆咪细啲咯，系嘛？咁咧一般咧，我哋都系浸十日到啊食得噶啦。 哦，浸十日就可以食噶啦，即系 一个礼拜咁， 系咁滗出嚟，系咁即系用口嚟，先当零食咁食。 系啦，你咬下佢睇下系咪硬咧，唔硬咪食得咯。 哦，咁样情形，吓吓，唔该晒你，博士。 好好，多谢你，刚才，刚才多谢。